该不该奔向你的怀里的温柔，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。我没有太多承诺，能让你一夜好梦，担心从今后你心中会不知所措，太多的惑恐，又让我们 在风里，像不说话的谜语，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旋律左边的雨，像是星空下的你，抱着失温的我寸步难行。 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月圆缠绵，多少个季你还没有带回去。 是我爱你的身体，或是你所谓的命运，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。 没有风也没有心，没有天也没有地，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。 我等待在梦里，看往事的风雨， 爱让两个人心知肚明。 分开或相聚 都是一种美丽，我要爱一般人等你。我们还在梦里，是未来的日子，没有什么会随风而去。你一夜风卷你的爱，越远越缺 望天黑，想你。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的一场雨，多少的记忆你还没

思已落下嘴，是令我是笑颜，却是为你斩情绝对不曾改变。怎样锁住你要你的视线，但愿我是你唯一的焦点。

起。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过不要爱的，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你们就换着别人的名。你有你的多情，刺痛我的心，你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心情。你有几次借口出自你真心，我不会轻易相信。你可以将心放得封印至今，后面都很美丽，后面都是你知己。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，我说我多心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当给你说的红颜知己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当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。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，带着你的心，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。 不相信婴儿的眼睛，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新鲜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拂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你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是不是别开口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？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 时间22:00，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，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29日星期一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端午假期，铁路旅客运输自27日起至30日止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460万人次，日均发送111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0.5%。预计今日将是小长假的客流最高峰。27日，中国棋手柯洁在3番棋比赛的中球对决中，再次不敌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，总比分0-3完败。6月1日，全国这个普通高校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落户杭州，可直接前往应试区落户地的派出所户籍窗口办理。近日，中国银联联合中农工建交等40多家银行共同推出了基于银联标准的银行卡扫码支付业务，持卡人只需要下载银行 APP， 勾选二维码支付开通协议，今后就可以不必随身携带银行卡，也能通过扫描二维码进行消费支付了。这里是新闻整理厅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1033爱心寻呼，29号下午5点左右，有两位女士带着孩子坐出租车从燕郊理想新城17到燕林路与国道交叉口3路汽车终点站，不慎丢失金色乐视手机一部，手机内有重要电话号码，失主很着急，提醒捡到手机的朋友抓紧时间和失主联系，电话18631632495 18631632495，失主定有感谢。一首歌，诉说一个故事。 爸爸，回头你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岁月， 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。醒来还有梦，

怎么亮着那不熟的夜灯后，你为我点了烛火，我是一次邂逅，红了那一场梦，我心醉却不独自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酒色鬼魅都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月亮无罪，手里握着蝴蝶被单飞，耶耶无罪不归，我想前往了， 我就你犯了错， 老变成了煎熬， 我就你犯了错， 繁琐像一帘青花，岁月无聊， 我就你犯了错，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两对眼，看那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，别把束缚和那些精髓，当时好像会拥有你，唯一条件我有罪，墨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，小剑忘掉， 我就你犯了错， 老变成了煎熬， 我就你犯了错， 繁琐像一帘青花，岁月无聊， 我就你犯 了错，原谅我多情的打扰， 我山水全部褪色，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。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， 在那花， 在那花 粉。我的山水全部褪色。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。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， 在 你我犯了错。 我想前往掉， 我就你犯了错， 老变成了煎熬， 我就你犯了错， 繁琐像一帘青花，岁月无聊， 我就你犯了错， 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 转身向前，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我不奢求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陷在爱的深渊。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，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，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伤痕累累，我也不管。 在飞走，孤独千里，心里想的，爱就像你一迷路了，想不出什么，得到了你熟悉的沉默。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很快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天气我一年那么长，会送你送你几趟，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记都敞开胸膛。做远远看不的月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想不出什么，我等你熟悉的城。 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不管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撑起了一年那么长，会送你送一起扛，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有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激动敞开胸膛。做人眼看护的女皇，不做阻挡你的翔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，送给你飞翔。哦哦哦哦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苦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。卷起了一年那么长，会送你送你起航，当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可以都敞开胸膛。做远远看护的夜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。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，送给你飞翔。 可是